替老婆婆看家。从前在乡下住了一个老婆婆，她养一只很可爱的小牛。每天老婆婆都到牛棚去，用刷子把小牛的皮毛刷得又光又亮。有一天晚上，老婆婆想去看望亲戚，她很担心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会有坏人来偷她的小牛。老婆婆忧愁地自言自语：唉，谁能来帮我看一下家啊？我一定带甜米糕回来给她吃。老婆婆的话刚说完，从池塘里爬来了一只螃蟹，从厨房里跑来了一个鸡蛋，院子里滑来了一块西瓜皮，屋檐前滚来了一块石磨，水沟里蹦来了一只大青蛙，仓库里跳来了一把锄头。他们都很乐意替老婆婆看家。老婆婆高兴地说：好极了，这下我就可以放心地出门了。可是今儿晚上你们睡在哪儿呢？锄头说：我在门口睡。青蛙说：我在墙角睡。石磨说：我在门外睡。西瓜皮说：我在地板睡。鸡蛋说：我在窝里睡。螃蟹说：我在牛棚睡。老婆婆出门以后，到了半夜，果然有小偷来了。小偷悄悄地在屋里屋外张望了一遍，发现老婆婆家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他哈哈地笑了起来：嘿嘿嘿，漂亮的小牛现在就是我的啦。小偷走进了牛棚，动手去剪牛绳子，可是黑漆漆的牛棚里突然跳出了螃蟹，恶狠狠地用大钳子钳了小偷一下，把他的手指钳得皮破血流。哎呦呦，究竟是什么怪物咬了我？我去点只火把照个清楚。小偷说着走到了炉灶边，想点一只火把，可是锅里的鸡蛋啪的一声跳了起来，砸在了小偷的眼睛上，疼得小偷捂着眼睛转身往外逃。小偷刚逃到路当中，又一脚踩在了睡在地板上的西瓜皮。哎呦，他朝天摔了一大跤，后脑勺砰地撞在地上，摔得他七晕八素。小偷挣扎着跑出门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石磨滚了过来，重重地压在他身上，压得他动也动不了。这个时候，青蛙也蹦出来了，锄头也跑过来了。青蛙呱呱呱地大叫，锄头乒乓乒乓地打，小偷只能哎呀哎呀地哭了。青蛙呱呱呱地大叫，锄头乒乓乒乓地打，可是小偷渐渐没声音了，他被打晕过去了。就这样，螃蟹、鸡蛋、西瓜皮、石磨、青蛙和锄头合力捉住了小偷，老婆婆也保住了她心爱的小牛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